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咁跟落嚟咧，其实我觉得真系要正正式式介绍咧。我哋嘅主角出場啊！我哋竟然上個禮拜講個半鐘頭咧，都未個主角，因為人類對無限嘅認識之前嚇咩、一尺之罪，日取其半，萬世不竭啊！咩飛鳥之欲影，未嘗動也嗰啲咁樣啊，之諾勃倫啊，諸如此類啊，阿基里斯同烏龜啊，好多好多呢啲咁嘅嘢咧，其實過去幾千年啲人都有呢個概念噶啦，不過有啲係模糊啲，有啲清晰啲咁啊。之諾就是2300多年啦，係或者2400年啦，咁佢好叻啦。咁啊呢一個衛斯都是2300年左右啦，係嘛？咁即係人類已經去到，但係真真正正將呢一個無限呢個概念嗰、那個研究同分析咧，係大大推進一步嘅咧，其實係100年多啲嘅啫。咁呢個主角就係咩啊？就係一個德國嘅數學家，就叫做康托爾啊，叫喬治康托爾啊 ，George。Cantor 啊，其實我啲德文啊唔得嘅嚇，咁所以咧我就唔知佢德文係點樣發音啦嚇。佢個 George 都好得意嘅，其實佢係 G-E-O-R-G， 我哋通常後面仲有個 E 噶嘛，佢就冇嘅。Cantor 就係 C-A-N-T-O-R 啦嚇，我唔知係 Cantor 定 Cantor 啦，你可以讀 Cantor 都得噶。好啦，咁佢咧就係1845年出世，就1918年咧就逝世嘅。咁即係啱啱就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嗰陣時咧，佢就逝世啦，1918年。咁但係佢最主要嘅工作咧，其實都隔而家超過100年啦，即係差唔多120年咁滯啦。特別係一陣間咧，想揾你講下啦，就嗰個對角論證法 （diagonal 嘅 proof 咧，應該係1874年發表嘅。1874年咁都好耐啦，哇，都好耐啊，真係26年， 三十， 係嘛？咁啊，30多年，即係130多年前啦嚇。好啦，咁但係咧，其實對於好多人嚟講咧。他認識呢個康托爾咧，就未必一定係無限嘅。尤其是如果你讀嗰啲數學咧，因為數學，除非你真係讀到好高級啊、研究院啊嗰啲咁樣咧，就冇乜人有興趣教無限嘅，因為教咗冇乜用啊嘛。咁但係咧，有一樣嘢你一定就透過嗰樣嘢識康托爾，就係集合論啦，就係 set theory 啊。因為其實咧，佢就係嗰個奠基人，佢就係嗰個始創人啦，係就係佢就提出呢個集合論嘅，所以巴閉，所以大部分讀數學嘅人咧，都係因為集合論而識佢，就唔係因為無限而識佢，冇錯啦。咁但係咧，呢個集合論同無限咧，其實就息息相關嘅，係完全息息相關嘅。佢就從集合論出發，一路探討就探討到無限，咁就俾佢發現咧，就係作為一個集啊，入面嗰個即係元素啦嚇個成員咧，咁究竟係有啲係有限成員嘅，有限集啦，咁好簡單啦，係嘛？但係有啲咧係無限成員嘅，咁對自然數啊、整數啊咁樣啊嚇、實數啊嗰啲咁嘅，全部只叫無限集咯。但係無限集入面咧，一個好重要的概念咧，就係、是、可數同埋不可數啦，係嘛 ？Countable 同埋 uncountable 嘅，即係話咧可數嘅話咧就逐一你可以咧就係指出啊呢、這個成員跟住呢個成員跟住呢個成員咁樣嘅嚇。咁、但係如果不可數嘅話咧，你根本就係冇辦法逐一嚟去數出嚟嘅。因為成員與成員之間仲有成員，而嗰個成員同嗰個成員之間又仲有成員，明唔明啊？差唔多就係等於嗰個一尺之罪，日取其半，即係一半之後仲有一半，一半之後仲有一半。咁今次就唔係一半一半，而係兩個數字之間一定仲有第中間一個數字，但係第一同中間個中間又有一個數字，如此類推啊嘛。咁你點數得曬啫？即係唔係話你點能夠所謂逐個嚟去指稱啊？我哋叫指稱 ，enumerate 嚇。enumeration 你就是一個表達出嚟，係表達唔到，所以叫做 uncountable set， 係嘛？不可數集啦，即係無限嚟講咧，咁佢就係、是、咁，但係佢就由呢個可數集同不可數集出發咧，一路研究落去咧，就俾佢即係建立起一套有關無限嘅理論啦，係嘛？咁嗱頭先講過啦，自然數啊、分數啊，有一啲叫代數數啊，代數數咧就係話我哋用一個嘅代數嘅系列。啊，就是、一條，於是將佢加埋佢啊，就係、是、等於零咁樣咧，一條咁嘅方程式咧，咁你嗰個未知數 x 咧，就係、是、如果能夠有 x 係能夠滿足到啊一個根咧，呢、這個就叫代數數啦，咁樣樣嚇，即係呢個有一個定義，我哋唔詳細講啦嚇，即係因為太複雜，咁所以呢啲全部咧，原來佢都係屬於可數集，但係頭先講過實數咧，就係、是、不可數集嚟嘅，不可數集啦，咁但係實數入面咧。當然我哋有啲咧就係頭先講過循環小數嗰啲啦，咁嗰啲係悶蛋嘢嚟嘅。咁啊悶蛋嘢咧，佢都係波即係波數你話，但係我哋有興趣嗰啲咧就係話佢從來都唔重複，但係無窮無盡。咁呢度咧 有兩個很出名的，一個就之前提過很多次了，就是圓周率派啊，一點一四一五九二六幾一路去啦嚇。而第二個咧，嗱，希望我哋即係今晚都有機會講下嘅，就係 E 啦 ，E 嚇。咁 E 咧，一般嚟講，啲人話係來自嗰個 exponential exponent 嗰個字啦 ，exponent 啦嚇，即係就係或者 exponential growth 啦個字咧。但係佢有唔同嘅名，有啲叫做納皮爾數啊 ，Napier。咁亦都有人咧就話應該咧叫做歐拉數。咁兩個都係好著名嘅數學家嚟嘅嚇 ，Euler 同埋咧 Napier 咁樣樣。好啦，咁樣咧就而呢一個講翻康托爾啦，康托爾咧其實佢有一個概念真係好有趣嘅。你想想即是過去幾千年人類的文明的數學甚至幾百年自從文藝復興、科學革命這樣照他這件事很簡單的應該都一早有人想到但不是的原來都是一百年鬆一點才想到他的概念就是什麼呢就叫做一一對應 一一對 一對應英文叫做 One-One Correspondence、嗯、他正正就是說你怎樣來去劃分可數集和不可數集呢同埋即係究竟自然數同實數之間有冇有一個有冇一個即係好本質上嘅分別咧？佢就利用咗一個一一對應嘅概念啊！佢就話：如果我無論你有無限即係無數咁多個成員都好咧，但如果我能夠係即係喺兩個集入面咧嚇，即係呢個成員就對應呢、這個，呢、這個對應呢、這個咧，理論上咧佢有一個一一對應嘅關係存在咧，咁嘅時期咧，佢哋之間咧其實嗰個無限就是一樣嘅，即係一樣大啊，一樣大嘅，但係就俾佢。去論證了 論證、 就是自然數和實數之間是沒有可能建立起這個 這 一對應的關係的、所以呢而當然他再進一步研究就是說實數這個集呢的成員呢那個無限呢是大過自然數那個無限的、於是他第一次呢就建立起呢原來無限呢是有等級的唉，即係正如咧，用翻嗰個咩1984嗰個作者咧，即係George Orwell 咧，佢嗰個 Animal Farm 啊，動物農莊咧，有一句名句噶嘛，大家都知啦，佢話：唉，其實所有動物都係平等嘅，不過有啲咧比第二啲更平等咁樣啊，即係呢啲叫我哋叫玩嘅文字遊戲啦，係嘛？但係佢呢個唔係文字遊戲喎，你話呢個數學遊戲咧，原來即係無限咧，都有。等級嘅，即係有啲無限係大，即係我個無限係大過你個無限嘅。 哇，其實係幾得意。 我個無限大過你個無限， 都係咁多都係無限嘅。 咁佢咧就成立咗一個概念咧，就叫做 cardinality 嘅，即係 cardinal 啊 ，cardinal 咧，如果喺宗教入面嚟解，即係一個主教咁解嘅啫嚇 ，cardinal。咁但係佢呢度嚟講咧，即係 cardinal 咧就係講個等級，或者咧有中文咧就係做勢啊，有一個就係、是。就是權勢的勢啦，但係呢個咁就係原來佢個無限咧係有不同的勢 cardinality， 咁啊自然數呢個就係最低級的最低嘅啦，係嘛？ 呢種無限是 最少嘅最細的無限。咁佢唔淨止係證實嗱，當然啦，其實呢個無限都有趣啦。記唔記得我哋上次講嗰個希爾伯特大酒店啊？係嘛？咁其實我哋講嚟講去都係講自然數啫嘛。是吧、我哋都係幾多個間房，幾多個旅客，我哋根本連份數都未。未有啊，係嘛？完全是自然數啫嘛，我亦都冇負數啊，係嘛？但原來自然數入面都已經令你嘆為觀止啊，係嘛？單號房啊、雙號房啊、神奇巴士啊，嚇、就無限咁多個客人，然後就更無限價嘅神奇巴士咁樣係嘛？咁啊，竟然最後都執到嘅，咁已經令人嘆為觀止啦，即係呢個對無限嘅研究啊。但原來呢個無限咧係最低級嘅無限嚟嘅啫，都已經咁勁啦，係嘛？呢個就係 natural numbers。嘅無限，咁但係佢啊論證咗實數嘅無限咧係大過佢嚇，即係一個等級。但係最勁嘅咧就係咁未止，原來佢真係咧佢已經打開咗一個，即係如果你對於你唔中意呢個無限嘅人咧，就話 opening a can of worms， 打開即係一罐嘅蟲蟲咁樣係嘛？咁但係即係對於你係支持佢嘅人就梗係哇，打開咗個新嘅世界啦，啊一個新嘅領域啦。點解咧？原來佢唔淨止話係實數嘅無限係大過。自然數的無限啦，佢就話原來咧，我哋仲有啲集咧，即係我哋可以建構啲集咧，佢嗰個無限咧係大過實數 嘅， 嚇又係一級，但係再有一個集咧， 又 大就大過呢個集又一級，即係話原來呢個 cardinality 咧係無限嘅，即係話咧，我哋有無限嘅細嘅無限啊，即係無限嘅細，你知無限就係有個細啊嘛，咁佢呢個細咧，其實佢就係咧。嗰陣時即係嗰啲所有嘅符號啊，包括拉丁字母，包括希臘字母，都差唔多用到盡啦喺數學上。咁卒之俾佢諗到咩咧？ 就希伯来的字母啦。 希伯来字母，系 佢又谂到希伯来字母，即系要缩位啲啦，系嘛？咁啊叫做 Aleph，Aleph。咁呢个就系希伯来字母入面，我都唔知系咪第一个字母，我当佢系啦，个 Aleph A 字头吓。咁但系佢写法好得意嘅，就好似个 X 字咁样样嘅，啊，但系好似个美术字嘅 X 字咁样，啊，好大大写嘅 X 字，但系又有啲即系弯曲咁样样。咁佢咧就系、是、无诶呢、这个咩？应该话自然数嗰个无限咧，即、就、系、是、最低级嗰个咧，佢就叫 Aleph Zero 或者 Aleph Not 啦吓，吓 Not 啦 ，Not 即系啊一个即系都系零咁上下啦。咁嗰个咧就系最低级嘅无限。咁而实数嘅无限咧就叫做 Aleph One。吓、啊，即系佢右下角嗰个 subscript 啊，吓，即系细细嘅一个一字。咁但系原来咧，当然仲有啲集咧，一个 set 咧，佢嗰个细嘅 cardinality 咧就系 Aleph two、Aleph three、four、five、six 一路去到无限嘅。哇！你简直咧头昏脑胀啊！即系有无限咁多个即系级数嘅无限，级数嘅无限。好啦，咁样咧就呢一、這个咧。我哋中文叫做艾禮負數啦，係嘛 ？Aleph 呢個字佢譯音嘅啫，艾禮負數啦。所以一般嚟講，我哋就會係用大草 N 嚟去代表嗰個自然數嗰個 set。咁咧就會我哋以前咧，我讀書嘅時期就用呢個大草 R 嚟去代表嗰、那個 real number 嗰個 set 噶嘛。咁但我即係啊又睇啲。材料啦，我都是上維基的，很多嘢都是咁維基咧，佢就話，即係而家咧，有好多數學家就用個細草 C 嚟去代表嗰個實數嘅呢一個一個集咧，可能係佢代表嗰、那個，佢又叫基數嘅。其實佢呢個艾禮負數咧，佢個譯名咧又叫做基數，就係、是、個 cardinality， 佢又叫基數，又叫細，兩個叫法都得嘅，係嘛？咁佢咧就其實另外仲有一個概念啊，但係講真的，我都頂唔順啦。我睇咗一輪，我記得我以前係睇過㗎，我都咁啊，似名非名㗎。但係而家咧急就將為咗預備今晚呢個講啊講座咧，咁我又再睇咧，再睇嘅時期都唔係好記得啊。嗰、那個名啦，就係、是、叫做 ordinality， 嗰、那個叫序數，序數咧，即係其實大家都有概念噶啦，即係等於我哋讀啲變量咧，咪有標量、矢量嘅嚇，標量就 scalar 啊嘛，咁啊矢量就 vector 啊嘛，咁即係 scalar 嗰個標量咧，就即係話淨係我哋有關心佢個大細嘅啫，大定幾大幾細嘅啫，我哋完全冇考慮到佢嗰個嘅即係方向性嘅，咁但係咧 vector 就唔同啦，矢量啊。矢量咧，除咗大細，即係佢都考慮大細，但係佢考慮大細之外咧，佢考慮埋佢個方向性嘅，即係個方向性係任你定嘅，即係睇下你點樣定啦。即係喺物理學上面嚇、啊，即係你喺呢個化學啊乜嘢，你都可以定你自己去定一個咩叫方向性啦，係嘛？好啦，咁所以咧喺呢個研究無限入面咧，其實佢亦都有一個咁嘅概念啦。咁啊 ，cardinality 咧個基數咧，就基本上係關心佢嘅。大細嘅啫，即係個級數啦。咁但係佢有個叫 ordinality 咧，啊就叫序數。咁序數咧，佢又有個符號就叫用 omega 嘅，omega。咁啊係希臘字母啦。今次就細草個 omega 啊，就唔係嗰個手錶嗰個咧，嗰個就用咗大草啦，係嘛？咁但係一用細草 omega， 其實就好似英文個 W 字嘅，似似地嘅。咁佢呢個 omega 咧就係就講個 ordinality 啦，就即係有個次序喺背後嘅，就係研究呢個無限入面咁樣嘅嚇。咁咧就其實我哋真係要介紹一下對角論證法呢樣嘢啦嚇。但係對角論證法咧，我諗一陣間我哋都係要用個圖嚟幫手解一下嚇。如果唔係咧，就咁用口咧就比較難啲解釋嘅。咁比較難解釋嘅話咧，就我哋不如而家咧嗱，我哋睇一睇第一個圖先。嗱、即係我哋引一引大家先。嗱、呢個圖咧啊，我哋即係而家都講唔曬啦，要唞一唞翻嚟先講啦。但係首先咧，俾大家睇咧就叫做康托爾塵啊。就 Cantor's dust 嚇、啊，咁啊呢個頭先講好多嘢咧，大家都可能覺得好抽象啊，都幾深奧下。咁但係呢個圖咧就好直觀嘅，啊你睇上嚟咧就一條橫條，然後下面好啦就啲短啲嘅。咁究竟佢代表乜嘢咧？原來佢係包含住一個好奇妙啊無限嘅概念喺度啊。咁我哋一陣間休息一陣咧，我哋翻嚟同大家分享呢個圖好嗎？ 仲去大型補習社上堂，萬人之師教嘅嘢，等於萬幾人都識。重点算是出众的技巧、中文名师赵善轩博士创办的赵博教室提供中小学各科小组指导教学点位于元朗太子荃湾炮台山详情可上赵善轩博士 Facebook 专页或电3428-5444查询 Hello Hello， 大家好，我是雨乔，恭喜立刻好大药房大展宏图，大家去买完之后都立刻好。 Hello， 大家好，我黄宗尧，祝立刻好，生意兴隆，财源广进，客似云来， 恭贺立刻好大药房开张，宏图大展。